Thank you. you 你演唱杏园和帆的第二折。十字西厢。 谢谢谢谢，拉胡就中午吃的嘛你了，卖这么大力气你好。

摔得半上落烟，眼望归影啊。我想了一条妙策，倒不如把我儿你这说不出口的英雄眼圈一红。桂英说，爹爹，倒不如把儿我怎么样啊，那好汉又可与强长伤心，牛翔大山可走了一生，忧郁多时常叹气，罢了将军不下马，那英雄他又不哼。桂英说，爹爹，咱们可是各自奔前程嘛，好汉将头点，高怀德伤心不住落泪飘零，悲切切双手拉住了贤孝女，说谁让是我儿的命苦，遇见为父我无能，眼睁睁你我妇女身逢绝地，倒不如与儿寻得着落，复取功名，威风我俱往京都，多帅一人有仇你无人依靠，赴难行，因此才万般无奈，与儿商议，暂将你送往都府，不好登城。一者是我儿也有那安身处，全心意又算爹爹把掌轻。第二件，为父我好斩林允之，平武义和仇寡印的豪横，到那时衣锦还乡门户改，咱妇女苦尽天来身受辱，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儿啊，人生需要那顺势而行，这姑娘浪浪磕磕把天轮看，战兢兢的弱体，惨淡淡的花容，板上说爹爹感情是要将儿我卖呀，怀德说这是出无奈，在患难之中贤孝女一闻此言惊破了胆，不由人想去斗面皮情，在二目中点点珠泪洒千雄，痛哀哭了一声亲娘，低头无语背着

豪杰，怒气难消搓虎掌，咯吱吱牙关紧咬瞪双睛。说天哪，我父女就是这样分了手。哎，狠心肠他迈不如飞往外行，这一回招还得别爱女，到京都多帅印，到后来衣锦还乡，酬谢都公妇女们喜相逢啊。 我们听完了杨凤杰老师的这场正活之后呢，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啊，没关系，还有返场，返场呢我们明天再请大家来欣赏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各位。